没在问题，没在生活， 就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心态依旧别离，还在爱你。

他，我的心都在，只要你别离开。